空气内流动，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开始嚟今朝清晨爽利，有蔡国权咧呢一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早晨，早晨，时间5:14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啊，干燥嘅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咁今日嘅本港嘅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的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 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 这首歌当年都是王菲是令万千歌迷喜爱的其中一首，爱与痛的边缘。清晨爽利时间五点二十分，还记得他吗？他们五月天。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突然好想你，以往来讲很多年的五月份的时候，五月天都会在香港演唱，自从疫情之后，很多歌手的演出都打乱了阵脚，个个都期望在疫情过后可以看回自己心仪的演唱会，心仪的艺人的演唱会。五月天肯定都是很多歌迷心中所想，希望见回他们。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 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情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一语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泼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再回头你不许，如曾经不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落巷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前年蜜月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满意，已再见不再影。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 杨千嬅小城大事，又有大城小事，会不会自己捞乱了一点？总之有些字的砌法不同的时候，意思就有些不同了。小城大事之后大概还有两分零钟，去到八半，五点半我们会有新闻报道。继续星期三的清晨所理到六点半钟的。现在温度比刚才低了一度，19度。 闯荒叶后容，心清已冰冻，自古此生怨命穷，飘萍南中落魄他。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视像演说，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度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二战以来最恐怖的战争。他又展示布查镇杀戮的片段，谴责俄军在街头随意杀人，相信在乌克兰其他地方亦都发生相同的事，形容俄军正是进行种族灭绝，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并无分别。他呼吁以战争罪行审判俄方，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追究责任，又敦促安理会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指控俄国想将乌克兰变成沉默的奴隶，俄军以及向部队发号施令的人都应该被绳之于法。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内本贾重申，对俄方的指控毫无根据，反驳乌克兰和西方媒体所展示的并非是事实。他又指控由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政府是纳粹分子。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七国集团还有欧盟最快会在今日宣布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加大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限制，削弱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关键工具，造成严重而直接的经济损害，以及追究为总统普京的战争提供资金的责任，以及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消息人士说，新一轮的制裁将会令俄罗斯付出巨大的代价，进一步走上经济、金融和技术孤立的道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可能是目标之一。较早前，欧盟委员会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禁止俄罗斯进口煤炭，以及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等。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正是研究禁止由俄罗斯进口石油。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加拿大外长赵美兰通电话。王毅说，中加关系近年因为孟晚舟事件严重受挫，批评美国以胁迫方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虎作伥，两国关系的现状不符合双方利益，加方应该正视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王毅希望加方积极客观看待中国，奉行稳健务实的对华政策，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对中加关系设置新的障碍。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加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加关系就会遭受根本性损害，希望加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立场，坚持独立自主，排除不必要的外部干扰。新华社引述赵美兰说，加中关系处于困难阶段，加方愿意同中方坦诚相待，相互尊重，本住向前看的精神，推动加中关系逐步重回正轨，建设更具韧性的双边关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近日确诊数字徘徊在大约3000宗，仍然属于相对比较高，虽然过去两三个星期的疫情持续向下，但是社区仍然有大量的传播链，呼吁市民不要以为疫情缓和或者完全受控。担心假期之后疫情可能会反弹，

有时又冻嘅啲嘅情况吓，喺呢、這个即系每年嘅都系啦，四月份嘅时候都系咁上下。嗱，今日系咩咧？就肯定冇秋风啦，今日咧都比较热啲。干燥嘅大陆气流咧，系正系为呢个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天气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都系有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啊！炎热的时候有什么是解热的方法呢？是不是心静自然凉啊？当然水的补给是需要的，每日起码八杯水啊。 清静的山倒影照淡露湖上，汗水色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赏，你竟仔细欣赏。轻唤若惊水中的影子也想，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读翻书嘅林子祥，好多时写嘅曲咧，呢啲小调嘅歌咧，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呢一首早期嘅作品系林子祥写嘅曲《在水中央》吓，其中嘅歌词《泛舟湖上》，咁我就谂起呢一首歌。泛舟湖上，或者系日遥共对轻舟飘，都系好写意吓，慢慢享受生活咁啊。 轻舟飘，故泉细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 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的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忆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一空将独怀恨。朝似未见，明日对花忆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饮一空将独怀恨。 在水中央有黎影一双，跟住泛舟湖上喺度撑下艇仔嘅，系喺七十年代中期嘅《鬼马相惜》里边嘅一首歌。许冠杰同一个女朋友啦，梗系心仪嘅对象喺度轻舟飘，嗰、那个就系当年咧红嘅吕有为。刚刚的是《相声情歌》。这些情歌就是离不开的，就是情了。万水千山总是情。汪明荃。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就有大概十分钟就到清晨六点钟。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为了支援志愿军，全国各界人民捐了50,000多亿元。毛主席更命令要发电报给陈基伟，话俾佢听，全国人民同佢哋一起坚守上金岭。究竟今次守唔守得住？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同埋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在这个疫情里面，大家学习了这个是保护自己的方法，也都学习了这个快速测试。初初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都很陌生，怎么做呢？但是整下整下，加上很多的宣传，也都可能是有你的家人啦，识嗰啲嚟教导你啦，都逐渐应该对呢样嘢唔陌生啦，系嘛？咁啊，大家可能喺呢几日都收到咧，就政府所派发嘅里边有快速测试嘅套装啦，有 KN95 口罩嘅防疫服务包啦，咁啊，大家可以用里边嘅资源，记得啦，就做一个好好嘅市民，喺即系政府指定嘅日子里边，4月8日至到10日，1年3日咧，就做呢个快速测试。假设真系如果系呈阳性嘅话咧，就影低相喺24小时之内，去到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啊。网址系www.chp.gov.hk/RATP。气温而家19度，今日最高28度。早晨。 小小海岛这边是乐园，天空的小鸟说心愿，不管哪远，要战胜困倦，只有这度剩下优势。用热爱将心锻炼，快乐似海风我在你身边，用热爱将心锻炼，爱是 陈美玲的鸟之歌，听下雀仔声都挺舒服的，朝早可能就是你个天然的一个自然走来的一个声音嗌醒你起身，又或者是听清晨爽利嗌醒你起身。早晨就大概三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我提起话这个的快速测试啦，就在希望是八号到十号，市民是这个是自愿性的，其实做一做都无妨，当然希望是见到的是阴啦。如果真的阳的话就要快点上报了，阴的结果就不需要申报的，但是出外的时候要保护自己的，戴一些防护性较高的 KN95 口罩就是最好了。这个情况希望能够大家惯性做了的时候，那个高防性的做法是令到自己和家人都能够得以健健康康。好了，大概到六点新闻之后，我们稍后会有林思维啦，今日林思维会继续讲紧呢排咧，我哋讲肾嘅肾病嘅问题，肾病嘅饮食，去到就讲洗血嘅时候啦，喺血液透析嘅期间，个饮食营养系点样样咧？其实虽然系肾病患者，都一样可以好多选择嘅，听下营养师讲啦。 让碧海将青天来抱拥。让世间山川秀色织出千回梦，原上界悠悠绿缕仿清风，共你高山深处觅得安乐重重，看山见晴踪，看水见怀抱，让大地情怀奋发万里心，翻山跨峻岭，四处觅发掘藏龙，让那风雨水将身心来抱拥，为你找到福山任海，清幽千年共。秀色织出千回梦，原上界悠悠绿缕仿清风，共你高山深处觅得安乐重重，看山见晴踪，看水见怀抱，让大地情怀奋发万里心，翻山跨峻岭，四处觅发掘藏龙，让那风雨水将身心来抱拥，为你找到福山任海，清幽千年共，尽享幸福万种。 到推进为社会免清零提供有力的支撑。另外要切实保障港口航运正常运行，确保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政府将会陆续向私家医生免费提供两款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以便私家医生向合适的新冠病人处方。卫生防护中心话，正系优化电脑系统，包括医健通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俾私家医生处方药物，为确诊嘅病人登记。稍后亦都会向私家医生发信，讲解处方新冠口服药嘅安排。另外，政府要求全港市民喺今个月嘅八号至到十号，每日自愿做一次快速抗原测试，并喺24小时内呈报阳性结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嘉荣话：，当局嘅快测情报平台每分钟可以处理1000宗个案，即使有大量嘅市民呈报，亦都可以应付。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相信，全民快测未必会有好多安老院舍嘅个案，佢又呼吁社区长者 尽量做快速测试，稍有不适就要求医。即使没办法预约指定诊所，当局亦都会派筹尽量安排为他们诊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641点，跌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5点，跌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23.61， 瑞士法郎 0.93， 加元 1.249， 人民币 6.380， 英镑对美元 1.308，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7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3.42 美元，卖出 1923.9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哎，阿姨婆，呢个信封系乜嘢嚟噶吓？ 哎呀，我啲私己钱点会喺你手度噶？既然俾你发现咗啊，一齐洗咗佢啦。 哎，阿姨婆，点解你突然间咁大方噶？ 我哋好快就有消费券啦！使用八达通嘅市民喺4月7号就会先收到4000蚊，同上次嘅模式系一样，用晒嗰4000蚊就会喺下个月嘅16号自动收到剩低嗰1000蚊。简单啲嚟讲，如果5月底使晒4000蚊呢，就可以响6月16号收埋个尾数1000蚊啦。如此类推，最迟可以去到10月31号，用够4000蚊都可以攞埋个尾数啦。喂， 我知道啊，用八达通嘅要先拍卡领券啦、啊。不过，疫情仍然是好严峻、哦、无论怎样消费、啊、当然要谨守防疫限制啦，用得安心，使得开心，齐心抗疫就早些可以战胜疫情，生活就可以早些回复正常了嘛、啊、听啲后生仔讲啊，用手机的八达通 app 拍卡领血都得的、哦啊、等阿仔回来的时候 我叫佢帮手搞咗佢，咁就唔使专登行多转啊嘛。 哎呀，消费券有效期成7个月咁长啊，你咪咁心急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在过去14天曾逗留任何海外地区的香港居民必须符合什么条件才可以登机来港呢？ 回港居民需要完成疫苗接种，并且持有认可的接种记录， 持有预定起飞时间前48小时内采样进行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持有抵港之后指定检疫酒店7晚或者14晚的确认书， 抵港后需接受检测代行安排，确认阴性就会送往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检疫期间需每天接受快速测试以及第5天的核酸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 符合疫苗接种要求并且选择进行7晚检疫的人士，抵港的第5日核酸检测和第6日、第7日的快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就算完成了强检，并且要进行7日的自行监察，以及抵港的第12日进行强制核酸检测。 如选择进行14晚强制检疫的人士，在第5及第12天的核酸检测及第14天的快速测试均取得阴性结果，就可以离开检疫酒店。 黄阿宝师傅啊，春天又嚟咯，我哋煮啲咩食好啊？ 咁潮湿嘅天气，梗系食啲杞子同埋啲酸萝卜啦。 听落去都几好，唉，不过唔知煮咩好。 唔紧要，呢个礼拜我一家大细会喺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同大家倾下偈，仲会教大家煮翻几味添噶。 我系香港电台第5台星期1至5下昼4至6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我系黄阿宝，你千祈咪周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1至6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6点13分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啦，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5%。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他亦是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继续讲紧我哋咧，逢星期三咧有呢个营养之道，间中就有啊雷博士啦。咁啊，呢几个礼拜咧，我哋讲紧嗰个营养之道咧，就是针对肾病。 系啊。 咁啊，肾病我哋最初讲咗话啊，肾衰竭嘅饮食须知啦，跟住又讲咗洗肚嘅饮食须知啦，呢次又讲血液透析咯 喎。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哋上次都讲过话，一个肾有问题嘅时候咧，去到过咗肾衰竭嘅初期嘅时候咧，就可能都要洗肾啦。咁点解要洗肾咧？系因为我哋本身个肾个功能已经好差，咁就唔识得去排泄我哋一啲嘅废物啦，尤其是食嘢之后代谢嘅一啲废物啊咁样嘅。咁上次咧就其实讲咗啲腹膜透析，我哋俗称嘅洗肚啦。咁因为讲紧 話譬如洗肚又好啦，洗血都好啦，其實我哋個蛋白質嘅需求咧係會特別多嘅。咁係點解咧？因為你做腹膜透析嘅時候，喺洗肚嘅時候咧，可能你連續咁樣洗嘅時候咧，個身體嗰個流失個蛋白質又會多啲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即係比起腎衰竭嘅時候咧，食嘅蛋白質或者肉類啊，或者可能其他有蛋白質嘅食物咧，相對都係比較多嘅。咁、所以最主要都係呢兩種唔同嘅洗腎嘅方式啦。咁洗血有少少唔同嘅，咁、就佢個蛋白質都係比平常高，不過就冇洗肚嗰陣時咁高嘅。因為如果熟悉洗血或者我哋講緊血液透析嘅一啲治療咧，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可能一個星期咧會去一啲洗腎嘅中心啊、或者醫院裏邊洗兩次或者三次不等啦。咁點解嗰個蛋白質嘅需求係會比起洗肚低少少？因為洗肚咧就不停咁洗嘅，即係有啲係24小時都洗住啦。咁佢個蛋白質就會流失得比較快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洗血嘅時候，你係隔幾日先去一次，隔幾日先去一次，咁被上去流失率咧就會低啲嘅。係啦，咁上次我哋講過就話，譬如洗肚嘅時候咧，每公斤體重嘅蛋白質嘅攝取量咧係大概 1.2 至 1.5 克。咁如果你話洗血咧，即係血液透析嘅時候咧，個蛋白質攝取量咧就係每公斤嘅體重咧大概食1至 1.2 克嘅蛋白質。就已經 OK 噶啦。咁如果轉化翻一個正常嘅即係個份量咧、大概呢個人咧，譬如60公斤嘅話咧，就大概要食60至72克嘅一啲蛋白質啦。咁大概我諗食到6至8兩肉之間，或者可能7至10兩肉之間咁、 都其實幾好噶咯喎。 係啊，咁比起佢腎衰竭嘅時候、相對都係比較多啲嘅。咁同埋即係除咗蛋白質之外咧，我哋都係話，因為如果洗肚咧個分別就因為洗肚水咧本身有葡萄糖喺裏邊，咁、所以佢洗肚嘅時候咧可能攝取多咗嘅熱量，咁可以。熱量控制咧就會相對要少啲嘅。咁上次講過話洗肚咧，每公斤體重嘅熱量攝取咧係25卡路里。咁如果洗血嘅話咧，因為佢冇咗嗰個糖水嗰個影響咧，即係個肚水嘅影響咧，咁其實咧每公斤體重食嘅嘢咧，大概可以去到35卡路里嘅。係啦，咁所以熱量嗰個攝取量咧都可以高翻少少。係，即係比起嗰個洗肚嘅情況。 即係如果係洗血嘅咧，就係、你爭取營養嗰啲嘢食嘅嘢可以多少少啦。 係啦，蛋白質低翻少少。咁但係個熱量可以高翻少少咁樣咯，咁當然你就有啲人就會問哦，咁啲電解質咁點算啊？即係譬如磷啊、鈉啊或者鈉質嗰啲係咪要控制啊？咁都係同洗肚嗰個理論都係差唔多啦，因為你洗緊嘅時候咧、其實嗰啲鈉啊、磷啊都係會洗走咗嘅，咁、所以嗰個食嘅份量咧都唔需要好似腎衰竭嗰陣時咁嚴緊嘅。 咁、所以有啲人話：，食多咗唔怕啦，聽日都去洗腎咯，都洗咗佢啦咁樣。 係啊，咁同埋如果洗開血嗰啲咧，或者血液透析嘅啲病人咧就好清楚嘅，你洗完之後咧，個人好似好精神嘅， 係啊， 因為啲廢物洗走咗嘛。咁、但係當你到接近下一次洗嘅時候咧，如果你中間食嘢唔係太乖啊，或者可能食得太多啊，或者可能即係嗰啲廢物積得太多咧，嗰啲人去到下一次洗腎嘅時候咧、就會比較攰嘅，係啦。咁同埋都係會俾姑娘揞啦，即係譬如話、你突然間點解重咗咁多啊？因為佢哋每一次洗血嘅時候都會幫佢哋磅重啦， 冇錯， 係啦。咁有時洗嘅時候，咦你重咗，今日要洗長少少，咁、我哋都要提翻啲洗血嘅病人，可能洗血嘅即係。之間咧，即係個即係隔幾日嘅之間嘅飲食咧，都可以食，但係唔可以太誇張。 尤其是水都不能飲太多啊嘛。 係啊，因為佢哋用嗰個體重去計翻嗰個洗血嗰個過程啦。咁所以我哋話盡量飲水都唔可以飲得超過太多。 所以咧，的確係幾煩擾嘅，就又唔係專業人士。咁呢啲就當然係交俾專業人士，譬如講營養就林思維啦，或者去洗血嘅時候都有當時嗰啲嘅即係負責人啦，係啦，佢哋會識得同你睇翻下一向嗰個記錄係點啊咁樣。 同埋我諗即係嗰啲洗腎。中心啲姑娘就好有經驗嘅，即係我哋都可能有少少書本上嘅啲知識啦，或者可能我接觸嘅病人有限啦，咁所以但係其實洗腎中心裏邊嘅姑娘啊，或者嗰啲同事啊，其實都好專業，咁佢叫你點樣食啊？喂，你下次翻嚟洗嘅時候，喂要小心、或者可能勸你話唔好飲咁多水啊，或者可能都估到你可能嚟之前食咗啲鹹嘅嘢，令到個身體個水分會積聚多咗啊，重量多咗啊，咁都要乖乖地聽啲姑娘嘅，除非佢哋嘅經驗係好多啦，咁甚至乎我見到有啲屋企人陪佢洗血嗰啲咧，其實佢哋經驗都好豐富， 因為佢都成日睇住啦嘛。 係啊，同埋可能同隔離嗰啲病友啊 交流 啊，你梗係咁啦，你下次唔好咁啦。咁我諗可以同下啲姑娘啊，同下啲助理啊，甚至乎可能隔離病人嗰啲屋企人啊，可以傾下成個過程係點啦。但理論上咧，就係、無論係洗血啊或者洗肚都好咧，食嘢都可以放鬆少少啦。咁、但係當然要睇住個報告做人啦。咁即係如果有啲抽血嘅時候個鈉高咗啊，或者抽血嘅時候個磷質高 咗啊，咁都要相对要减翻一啲低钾啊或者低磷嘅一啲食物去就翻咯。 唔好咁过分啦吓。咁除咗系喺洗血嗰度改善之外咧，咁肾病患者咧，佢当然亦都有啲药系食紧去调教紧嘅。 系啦，咁样咯。 系咁啊，仲有啲咩要留意咧？ 咁另外一样嘢，我谂最多听到肾病病人嘅反应咧，就我食嘢好似都冇乜味道啊，或者可能要食好淡啊，可能甚至乎甜又唔食得啦。因为好多时候，点解肾病病人有部分肾病病人咧食甜嘅嘢都唔系好可以咧？就因为好多时候香港嘅大部分嘅洗肾嘅病人咧，都系由糖尿病引发起嘅。咁、所以好多时候香港嘅即系有大部分嘅肾病病人咧，可能系糖尿病控制得唔好，咁、令到个肾嘅功能衰退。咁当你有糖尿肾病嘅时候咧，食嘢就再烦啲啦。 重发吓，你又要顾糖尿嗰度， 系啦，要过糖尿嗰度啦，又要血去压嗰度啦，咁之后又要顾下个肾衰竭。究竟你系糖尿嘅肾衰竭啊，定系你糖尿病再加洗肚或者洗血啦？咁其实点解肾病系咁复杂咧？系、因为好多时候真系因为糖尿病而引起，咁所以戒口嗰度咧。就更加複雜咯。咁我哋成日聽到啲病人翻嚟話：，我冇啖好食啊，鹹又唔食得，甜又唔食得，肥又話對個心臟唔好。咁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好困惑啦。咁、當然我哋講咗鹹先啦，因為鹹就真係食得鈉質太多，個身體會積聚水分啦。咁另外，如果你話腎病初期嘅時候，嗰個血壓要控制得好好啦。咁如果控制得唔好嘅時候，亦都會增加嗰個腎病嘅負荷啦。咁、所以你就話啊，唔好食咁鹹啦，唔好食咁多醃製食物啊。食咁多嗰啲調味品啊，咁啲人就話啊，咁點算啊？乜都食唔到喎，或者完全冇味咁點算咧？咁營養師通常都係叫啲人咧用啲天然嘅香草啊，或者香料啊，去幫助佢哋增加嘅食物味道啦。咁、譬如我哋話中國人離不開都係譬如胡椒粉啊、醋啊、酒啊，即係嗰啲我哋話讚酒嗰啲酒精可以令到啲食物好味啲啦。咁、另外仲有中國人嘅一啲香料，皮花椒啊、八角啊、桂皮即係 cinnamon 啦、即係我哋講緊。咁另外就係陳皮啊、檸檬葉。甚至乎你可以加辣啦，加辣但唔系一定要用辣椒油嘅，即系我哋可以用譬如黄姜粉啦、姜粉啦，咁另外可能加啲新鲜嘅辣椒啊，加多啲姜啊、葱啊、蒜啊、芫茜啊，或者可能一啲可能泰国好流行用嘅香料，譬如九层塔啊、香茅啊、芫茜、番茜呢啲嘢，都可以令到啲食物个味道会增加多啲。 系嘅，即系照样好似平时常人嗰个烹调嘅方法食呢啲，你就有呢个甜酸苦辣嘅个感觉。你喺呢一度來自呢啲嘅烹調方法咧，都覺得有啲人生樂趣咁。 係，因為嗅覺就好影響味覺嘅。咁如果你聞落去嘅香啲咧，其實你嘅味覺都會增加翻嗰個味道嘅感覺。雖然唔係食到好鹹，但其實你用呢啲香料啊，甚至乎一啲辣啲嘅新鮮嘅材料去煮嘢食嘅時候咧，那個食物味道就會好啲咯。咁樣咯。咁另外就係講甜啦，即係好多時候糖尿病人可能話：，我又係糖尿。又係腎病，但我又想食甜嘢喎，咁點算呢？咁其實近年嚟有好多啲代糖咧，係、甚至乎係一啲天然嘅代糖嚟嘅，就唔係我哋以前講啲咩化學代糖啊咁樣啦。咁近年嚟就好流行，譬如稀有糖啦， 成日都聽到賣廣告啊， 係啦，甚至乎可能而家有甜菊糖啦，另外有羅漢果糖啦，咁呢啲都可以喺市面上或者上網買得到，用好少量嘅份量已經可以達到一個甜味，但係就又唔影響個血糖嘅。咁同埋呢一類比較新派嘅一啲代糖。糖咧，其实系天然嘅草本嘅植物提炼出嚟。 哦，咁， 咁有啲人就唔使担心话，即系系咪化学嘢啊，或者可能影响条肠啊，或者可能其他嘅一啲影响个脑啊咁样。咁呢一类嘅天然代糖系比较安全 啲。呢啲其实佢个味道一样系咁甜，但系你喺食落去嘅时候，对身体就唔同平时嗰啲糖嗰个对你嗰个嘅病嘅影响。 因为所谓嘅代糖或者甜味剂咧，其实去到身体里边咧，个身体系消化唔到或者吸收唔到嘅。咁、你食完之后咧，佢对个血糖嘅影响又会低啲嘅。咁亦都唔会对个肾有咩负荷啊？ 咁直情系攞呢啲作一个烹调嘅做法 咪？系啊，可以噶。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我要整甜嘢嘅，即系譬如我可能整蛋糕啊、整曲奇饼啊，甚至乎整糖水啊，咁呢啲无可奈何唔可以唔甜嘅嘢咧，你就可以用呢啲天然代糖咯。 咁如果屋企人咪如果觉得都接受到个味道，咪改用呢啲嘅时候，咁又方便好多啦。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价钱比较贵嘅，即系其实呢啲咁样嘅代糖都系价钱相对比普通砂糖贵啦。咁我觉得譬如你用普通调味，即系譬如你煮个餸加丁咁。咁多落去吊味嘅，咁、你就唔使用代糖系啦。但如果你真系整糖水、蛋糕、西饼、面包，即系用嘅份量系比较多嘅咧、你就可以考虑用代糖。咁日常煮餸我就唔系好特别建议用代糖嘅，即系譬如吊味啊，即系譬如腌个快猪扒、或者可能你炒 芥蘭，你落丁咁多糖落去吊味，咁呢個就冇問題嘅、嗯，真嘅糖啊，真嘅砂糖。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頭先焗蛋糕啊、飲品啊、糖水啊呢啲咧，咁可能真係要用一啲嘅即係天然嘅代糖，咁、就可以令到個味道、個味覺會開心啲咯、 啊。所以呢個咧真係要請教專家咧，就知道哦咁樣嘅做法 OK 喎、啊，咁、啊、可以改善到， 可以考慮下用咯，係啦係啦咁樣啦。咁、另外好多時候第二樣嘢，有啲人就問我成日都要低鈉飲食，咁、鈉質就係、是、當然如果個血裏邊積聚得太多嘅時候就會影響我哋嘅神經系統啦，甚至乎會有機會增加心臟病嘅情況啦。咁所以有啲人，譬如腎病病人，啲醫生話：喂，唔係喎，喂你呢排啲鈉高咗，你好快啲食啲低鈉嘢咯，就係選擇啲比較低鈉嘅蔬菜啦。 就係、是、嗰個菜通常就記得就話，總之淺色嘅咧個鈉就唔係咁高噶嘛。 都唔係關淺色事嘅，係瓜類嘅係相對比較低嘅，即係譬如瓜，我哋講緊譬如青瓜啊、節瓜啊、冬瓜啊、合掌瓜啊呢啲係會比較低啲嘅。咁所以通常即係我哋都會大部分叫啲人啊，你呢排如果即係個血裏邊嘅鈉高咧，咁、就食翻啲瓜類就算啦。係，咁就深綠色嗰啲啊，或者好多綠葉嘅蔬菜啊，咁甚至乎根莖類啦，即係譬如薯仔啦、紅蘿蔔啦、番薯啦、蓮藕啦，咁呢啲都唔可以食太多。咁、有啲人就話：咁點算啊？淨食瓜好悶喎、啊。咁我哋通常就叫啲人咧，如果真係想食綠葉蔬菜咧，第一就控制份量啦，第二就係你洗嘅時候浸佢 浸耐啲，浸半個鐘頭到啊。係 啦，即係你搣細粒佢嘅，比較細塊啦。咁因為鈉質本身係一個水溶性嘅礦物質，咁當你浸佢嘅時候咧，佢嘅鈉質係會走咗嘅、即係比較少啲嘅。咁如果你話食瓜食到好悶，咁亦都食唔到，即係可能想食下其他嘅菜，咁屋企人就要幫手，即係將啲綠葉嘅蔬菜搣到好細塊，咁之後浸佢半個鐘，咁、之後再煮咧，咁個鈉質嘅份量就會相對比較低啲咯。 係，所以功夫係做多咗，咁但係都係為咗健康。無奈地要接受整整下就慣㗎啦。 如果腎病病人嗰班人就會好慣，只不過諗即係點樣去增加佢哋個食物味道啊，或者個賣相啊，或者個多元化個情況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要即係鼓勵佢哋做嘅一樣嘢咯。咁另外第四樣嘢，我哋會發覺咧，好多時候啲人咧未必食得夠蛋白質。咁尤其是洗血同埋洗肚嗰班病人咧，即係覺得個反差好大啊。咦，我哋以前得兩三兩肉，而家你要食到六七兩，甚至乎可能八至十兩肉。咁其實嗰個肉嘅份量或者蛋白質嘅份量咧，相對會高啲。 咁點算咧？ 係啦，咁同埋同一時間咧，可能佢哋胃口唔係真係咁好嘅。咁、我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可能我哋就會用一啲蛋白質嘅補充劑啦。 係， 咁就可能俗稱嘅蛋白粉。咁甚至乎市面上亦都有專 design 俾腎病病人飲嘅一啲營養補充品。咁有啲係高蛋白啊、低鈉低磷啦。咁有啲係低蛋白啦、低鈉低磷，但熱量會比較高啲啦。咁當然呢啲就比較技巧性嘅。咁如果真係即係屋企人有洗腎嘅情況之下，同一時間個營養又唔夠咧，或者可能有營養不良嘅狀態咧，咁可能就要問翻一個專業嘅營養師去教翻佢點樣，譬如飲幾多份量啊，幾時飲啊，飲幾多支啊，或者幾多份量啊，咁呢個就係一啲比較臨床上嘅一啲治療。咁嗰個就要揾營養師去幫佢設計咯。 頭先你講嗰個蛋白粉係點啊？即係啲粉狀嘅嘢開嚟飲嘅又 係啊，本身係一啲乳清蛋白類嘅一啲補充品。咁、其實佢裏邊乜都冇嘅，淨係得啲乳清蛋白嘅啫。咁你譬如一殼咁樣，好似奶粉咁樣， 就好似當開奶咁。 系啦，咁你加落汤又得，加落水又得、有啲人加落咖啡， 咁、好喎、 有啲人加落汤、或者清水都得嘅。咁所以其实佢系即系当然唔可以太热去煮佢啦。咁但系呢啲所谓嘅蛋白粉咧，系营养师都会即系如果见到一啲病人系蛋白质唔够咧，都会去处方俾佢哋嘅。咁当然你就唔可以乱咁处方啦，你可以问翻医生啦，问翻营养师啦，甚至问翻你哋嘅即系皮洗肾嘅姑娘啦。咁可能佢哋都会熟悉呢啲产品嘅。咁、到时你可以问翻佢哋咯。 咁如果喺你主食方面有啲咩加减嘅时候未讲完嘅，我哋留翻下次先讲，因为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 可以啊， 咁下次同时咧就讲埋咧就系，哇，又唔使洗肚，又唔使洗肾，做翻个正常嘅有一个健康嘅肾就好啦。 系啊，咁我哋讲翻咧，其实如果肾脏移植之后咧，饮食方面有冇嘢要留意嘅？ 系，咁啊，大家下个星期继续收听啦。唔该晒林思维 ，OK， 拜拜。 卖汤圆，卖汤圆，小姐的汤圆圆又圆，一碗汤。汤圆满又满，三毛钱呀买一碗。